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62集。谁告诉你他是左撇子的？陈俊本来没有打算进来，就在外面等着。陆兆颖下了副驾驶，说自己想要喝咖啡很久了。陈俊想了想，也抬脚往这家咖啡店走。这个时间点，咖啡店没有什么人，一眼看过去就能看到窗边坐着的三人。陈俊站在店门边，秦冉背对着他，这个角度看不到他的脸，却能看到他对面的那个女神，下巴抬得高，有种颐指气使的劲儿。陆兆颖找前台小姐姐点了一杯咖啡。 一杯打包带走，谢谢。 陈俊没要咖啡，只是微靠着前台，懒洋洋地看着秦冉的方向，嘴里咬着烟，人没有动。拿好咖啡，陆兆颖便要出门，他也就找个借口过来，没有真的要打扰秦冉。两人还没走到门口，就听到一个让人不太舒服的声音。 你猜猜，我会让你在云城找到愿意给你打官司的律师吗？ 秦冉他们说话的声音不低，只要稍微注意就能听得清。两人都知道许胜那回事儿，眼下那女人是在威胁秦冉。陆兆颖跟程俊混这么多年，在京城也没有找到一个敢跟俊爷叫板的人，敢这样做的都被俊爷给按死了。程俊的脚步果然顿住，他微微偏了头，笑了，脸上没有什么表情，言简意赅地吐出三个字来。 陆兆颖。 陆兆颖已经摸出了手机，电话已经按通。不等秦冉开口，他直接冲着电话那头说道。 喂，季大律师，听到没有？你再不来云城，我们都沦落到找不到律师的地步了。 快到十月的天气，天还是热的。咖啡店下午没有什么人，空调早就关了，空气中莫名的有些燥热。突如其来的声音让秦冉这边一触即发的火药味暂时消了点。秦冉微微侧过身，就看到陆兆颖拿着手机，单手插在兜里，挑眉看向这里，笑眯眯的，可身上的气势却很强。陆兆颖朝秦冉抬抬下巴，继续对着手机那边说道。 齐成俊，谁跟你开玩笑呢？今早来。 他随手挂断电话。 这位女士，我这个人从不玩阴的，我要你找律师几个都无所谓。 成俊看了一眼那两人。 你也猜猜，看到最后是你死还是我死。 成俊的目光落在秦冉脸上，又滑到他的右手，沉声道。 过来，我们走。 戚成君，坐在椅子上的林婉对这个名字很熟悉，因为前段时间他夫家惹到了一起很严重的经济纠纷，本来是必死之举，老爷子在最后请来了这位听说没有过败绩的戚律师。林婉是高价，但他嫁的那个家族在京城也就排在末梢，至于顶级的那个圈子，他连碰都没有碰过。也是因为这件事，他才知道这位戚律师神通广大，在京城名气非常大。若不是因为他欠老爷子一个人情，就连老爷子都请不到他。林婉打量着程俊、陆兆颖两人，两人身上的料子穿得很好，但没有牌子。宁晴看到两人，瞳孔一缩。医院里，程俊拿着手术刀在他面前比划的事，记忆犹新。他脸色有些微白。林婉往外面看了一眼，三人上了一辆黑色的车，隔得远只看到十分明显的挂着京的车牌号，还有大众标志。他沉着脸嗤笑道。 能知道戚律师，那两位应该也是京城的人，只是他以为我不知道戚成君吗？ 戚律师是这么好请的？林婉收起桌子上的支票，脸色却不太好。原本以为是个没有见过世面的女生，不用费多大的劲儿就能摆平， 现在看来好像有点麻烦。隐隐的心底有些不安。一边的宁晴拿起杯子喝了一口咖啡，手有些抖。秦冉的手渗出了血，便坐着陈俊的车去校医室。这会儿上课，校医室没人，挺安静的。秦冉就坐在一边的凳子上，腿微微搭着，牛仔裤对他来说有些短，露出一截清瘦的脚踝。陈俊拿了绷带，单手撑着秦冉后侧的椅背去拿后面摆着的药，表情挺冷的。两人都没有太在意，直到陈俊往前一倾，两人距离挺近，秦冉放轻了呼吸。陈俊的手顿了一下，又很快收回，目光沉沉落在他的右手上。 这只手不要用力，我说过多少次了。 陈俊低头拆开了纱布，检查了一下伤口，神色不悦。这年头的孩子是都这么叛逆吗？他把带血的纱布扔到垃圾桶，拿出棉签，声音挺冷的，但动作却小心的不行。反正是右手，我是左撇子，没事。秦冉的手支着下巴，笑了笑，挺无所谓的。 右手就不是你的手了，那你干脆不要算了。 陈俊声音压低，听不出来什么波澜，但莫名的秦冉听出了怒气。秦冉侧眸开口，我开玩笑的。 嗯，你伤口很深，不好恢复，很容易留疤，有隐患。 陈俊嗯了一声，拿起药粉撒在伤口上面， 一点力也不能使，懂？ 嗯，好。你别生气啊，我刚刚就是一时忘了右手的伤。秦冉依旧支着下巴，挺漫不经心的笑。反正一出血我就来校医室找你，那就没事了。陈俊微愣，心湖像是被丢了一颗石子，在水面上激起了一层层的涟漪。他应了一声，慢吞吞地开始包扎伤口。这边宁晴没有跟林婉回去，而是去了一趟医院。 你怎么现在来了？ 宁晴每天早上都会去看陈淑兰，待上一个小时左右就走，时间很规律，所以傍晚看到宁晴，陈淑兰有些奇怪。宁晴拿起一个苹果削皮，她显然很久不做这样的事了，削得特别慢。 是关于冉冉的事。 宁晴沉默半晌，终于开口道， 他跟徐老师的儿子起了矛盾，小孩子之间的事要闹上法庭。 他将事情简略地说了一遍，最后叹气道， 哎，妈，冉冉只听你的话，你帮忙说一声，他也就手伤了点，别人两只手都被他打断了，他干嘛要因此得罪人家副局呢？ 你说什么？ 陈淑兰胸口起伏地站起来。 冉冉手受伤了。 也就右手伤了，缝了几针。他是左撇子，完全影响不了他。 也就右手缝了几针。谁告诉你冉冉是左撇子的？他那右手有多重要你知道吗？ 宁晴一句话还没说完就被陈淑兰打断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